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西城区融媒体中心挂牌仪式昨天举行。会上，西城区委宣传部与人民网、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共建西城区融媒体中心。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的竖琴夏令营昨天举办了闭营仪式，70名小营员在3天时间里，在竖琴演奏家王冠的指导下，学习了适合各自年龄段的入门曲目，并进行了汇报演出。今年中山音乐堂的10个夏令营报名目前已经结束，结业后都将举办类似的汇报演出和闭营仪式。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昨天宣布，明年将招收并合作培养全国第一个剧院管理本科班，双方将在本科人才培养、行业高级人才研究、专业科学研究等领域展开合作。根据协议，2019级保利剧院管理班面向全国统一招生20人。戏剧《玩偶之家》本周五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北京人艺这个版本将忠实于原著，深入挖掘原著的精神世界，规规矩矩地呈现一版不花哨的《玩偶之家》。孙倩、李洪涛两位活跃在影视圈里的演员将在剧中讲述娜拉的故事。纪念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今夜百老汇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本周六登台国家大剧。20世纪的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将古典音乐、爵士乐及音乐剧的风格相融合，受到爱乐者的大力推崇。指挥家谭丽华携北交演绎，将为观众带来他的经典作品。国乐记忆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本周六在世纪剧院上演，音乐会分为国风、民风、戏彩、对话4个篇章，指挥家张烈率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板胡演奏名家江克美也将登台。郑杰舞蹈作品《寂静之上》本周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他以舞蹈表现自己对寂静的理解，舞者如同走在平衡木上，表面波澜不惊，其实无时无刻不被两重相反的力量拉扯，最终与自我和解，与万事万物相连接。人生交响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本周日登台天桥艺术中心。阿卡贝拉的合唱形式在这两年间十分流行，这次演出的是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室内舞会组合和加拿大的韵律人声乐团，这两个组合都曾有多年的巡演经验，乐团中的好几个成员都擅长模仿各种乐器。金星舞蹈团舞蹈作品《三位一体》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作品由不同国家的三位编导的三个舞蹈作品组成，不同作品的排列组合也使得《三位一体》有多个版本。此次进入组合的是应用程序《回声》《笼中鸟》。京味话剧《鱼虫》今晚开始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这部戏根据刘一达的小说《人虫》改编，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波群像，导演孙哲将其中玩鱼的人搬上舞台，并将这群人定义为鱼虫。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我们竞追这个跟禁毒有关的戏了。 什么叫竞追？ 猎毒人呢？ 哦， 猎毒人其实挺好看的， 就只是追 啊。嗯，为什么说其实挺好看的呢？因为从十多集开始才渐入佳境，前面太拖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叫猎毒人，猎毒人，我们觉得毒贩应该一开始就出现，对不对？ 嗯。 结果呢，前十多集都是警察抓好人。 警察抓卧底， 抓卧底， 就是在外围啊。 哎，是，就是于和伟扮演的这个吕云鹏啊，他是一个化学教授，对不对？化学专家。那他呢，因为哥哥是警察牺牲了，他想替哥哥报仇，他想打进毒贩的内部。可是警察为了保护烈士家属啊，就不让他进去。于是呢，这前十多集啊，全是警察在外围拦着他，不让他进。他把警察甩开，想要进。 嗯， 这么一个。有点像猫和老鼠的故事， 就这皮儿稍微有点厚。 嗯， 现在这电视剧播到22集了，这个剧情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于和伟扮演的这个吕云鹏终于打入了这个毒贩内部， 他的搭档跟他扮演情人关系的女警察江一楠，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和他也有点暧昧关系，他们俩一起去见这个毒贩叫老鬼。 嗯，这个老鬼非常的狡猾，他当时就怀疑啊吕云鹏的身份不大对，他当时化名叫王鹏啊。 嗯， 在双方交涉的时候，这老鬼就突然出手啊，扎了吕云鹏一刀，逼吕云鹏说实话。这个时候就考验一个人的这个应激反应啊，他是否机智。 为啥呢？因为这么一个大买家是吧，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突然一下子要这么多的货，这些毒贩自然会很怀疑，也会猜测他会不会是警方派来的钓鱼的一个诱饵。 嗯， 于是呢就要让他说出实情，你到底是什么来路。那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吕云鹏的扮演者于和伟的演技那应该是给个9分可以。 我其实特别喜欢于和， 可我还是不信吧。你说的那位手眼通天的警队高层凭什么看上你？你就是一生瓜蛋子。 就我那批货只能卖给最烂的烂赌鬼。 我懂化学，我老板就是。 我们来听一下。 你这一个死卧底这么关心干什么？ 不是我关心，是我老板关心。死的是警察，死在名山。 命啊，不用命。 上面盯得很紧，只有破了案，我老板才有交代。只有破了案，他在名山的位置才会坐得更稳。 你扎了我一刀，我得多办件事儿。告诉我，回答我的问题。 二鬼给我放了！ 不然， 我他妈崩了！别拿女人威胁我！放开他！你这样只会让他死得更快。赌吗？要赌什么？ 老鬼，我们都是生意人，生意人不做亏本买卖。我就问这一个问题，你要拿命赌吗？ 冷静点，我告诉你，现在那个卧底不是我杀的。 是谁？ 蝎子，他有他们自己的种子。你的老大得知道他是谁。 我要你说是谁下的命令 金三角出天安。 这一段确实目不转睛的看完了。 嗯，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总算有这样的情节了，要不然的话呢我就要放弃了，还好没放弃。 嗯，你还目不转睛的看完了，你觉得于和伟这段演的怎么样？ 这段是迄今为止这段戏的最高，这部戏的最高潮。 嗯， 如果说前面十多集都是片儿汤话，或者说演的反正过得去，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那这一段那应该是让这个角色哈能够树立起他在这个戏的一个地位的一段安排。 嗯， 换句话说呢，就是演员其实他也能够演很多的水戏，他也会演一些就是为了挣点钱是吧， 反正就演点这种一般般的戏。 嗯， 但是在关键的场次他得拿得出手，就是他要有代表作，或者他要有一些代表的这个场景。 哦， 我觉得这部戏演到20多集，这是一个代表作。 一个代表作哈，就是这个时候他爆发了啊，还是比较耀眼的。ZZH1970 说，我知道于和伟啊，历史的天空我看过啊，他现在的演技越来越纯熟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明星脸？盛伟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我喜欢施瓦辛格、史泰龙、周润发和申君仪的脸，还有巨石江森的脸，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偶像。来，搭档，你总结一下他喜欢什么样的脸型啊？ 他喜欢带肌肉的脸。 发哥和申君仪脸上带肌肉吗？ 他俩倒不带，他俩倒挺肉态的，是吧？那个 挺 肉嘟嘟的感觉，是吧？挺福态的。是他喜欢的这种，就是 还是我觉得比较 有英雄气质的脸。 哎，对，就是比较高大威猛的这样形象，就是你不喜欢，你应该喜欢英雄而不是才子的那种，是吧？ 哎， 就不是小鲜肉，然后不是文弱的那种感觉的脸。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明星脸？ 嗯， 我发现大家都在说男明星。只有米夏问了我女明星， 啊，你可以， 大家怎么不说实话呢？ 我觉得你说的真的是没谱，啊，你说那什么呀？ 嗯，明明都喜欢异性，为什么发来的全是男明星呢？ 你觉得谁是男？盛伟肯定是男性了哈。盛伟，那你说说你喜欢的女明星？ 对呀，啊， 我觉得一个原则就是她还是真实。 我觉得哈， 是吧？ 喜欢女明星啊，跟时代有关系。就是某一个时代可能都喜欢某一类明星， 有可能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就喜欢男明星，是国字脸，很正很高大的那种形象，是吧？ 是啊。 你现在就是可能大多数人喜欢李易峰啊、杨洋啊，就这样的，要更加文弱纤细的这种感觉。 不过李易峰在这个《动物世界》这电影里演的还比较的 man 一点， 是吗？ 啊，对，造型也比较的酷一点。 搭档，你要是生在上个世纪啊，当然你确实也生在上个世纪啊。我这搭档啊，属于那种就是文弱的才子型的那种，就细皮嫩肉的那种。 所以我 中心很多同事啊，都特别嫉妒他这张脸。 嗯 啊，你生错时代了， 生错时代。 那你觉得你应该生在什么时代呢？ 我应该生在大概2000年初的样子， 汉朝。 2000年初 啊，我说2000年前了，2000年初。 妈呀！ 啊，那你00后对了是吧？ 我要生在汉朝。 你今年18是对了， 你只能在历史书上看到我的名字了 啊！ 哎呀妈呀！行，算送分题啊。 好，你看 你认识我， 听众就互动了吗？ 你看 我说女明星了 啊，女明星。 白月婷说，我喜欢赵丽颖那样的圆脸女孩，特别的可爱 啊。 你看就不像你啊。这个盛伟说，女明星我比较喜欢王小棠，因为我表姐跟王小棠老师长得特别像 啊。你看，所以 这 大家 审美是他这是迭代的，不一样啊。 他因为 王小棠老师那脸也是圆形的，我觉得哈。 嗯 嗯， 那现在的这个女孩的长相很多，不一定都是那种你说的什么锥子脸。 很多吗？我觉得都差不多。 不，那差不多的，你看大家喜欢吗？不喜欢吧？ 啊， 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有个性的，而个性的话就很多。 哦， 你比如说， 嗯， 周迅，还有最近的那个，那谁？ 谁呀？ 就是演那个安生那个。 周冬雨。 周冬雨， 哎，这 类型是不是 好看？ 不太难找是不是啊？不太好找是不是 啊？后来的我们里周冬雨其实也很好看啊，嗯，就很她是很自然的，没有经过雕琢的， 没有雕琢。 嗯， 赵丽颖也是吧？ 对啊。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喜欢钟汉良的脸，女演员我喜欢刘涛。 哦， 大家只喜欢明星，没有说她 你 问 的不是明星脸吗？ 就她明星长什么脸，刘涛是什么脸？ 你刚才说的就是我看着舒服，我就喜欢这一款， 嗯，啊，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可能是全方位的喜欢，就不一定是他的脸了，有可能是他的腿。 哎呀，你这，我告诉你，看人吧，你必须得就是目光要固定，你这上上下下的都看到腿了。哎呀， 来，我们接着说追的这个猎毒人是吧、 啊、 猎毒人这个戏啊好像越往后好像意外就越多，为啥呢？这个戏的核心是卧底。 嗯， 那其实看这种戏卧底对我们来说不新鲜哈、啊、但是这戏里面可能还有别的卧底，就是一开始 底中底啊， 对，一开始和吕云鹏就于和伟扮演的这角色接触的那个吸毒的那个叫赵毅， 嗯， 其实他本身就是警察，他是卧底的缉毒警察，但是因为不信邪，他要试一试，以身试毒，自己也吸，最后 就觉得我自己一定能 hold 得住。 对，最后他就不能干警察了、 哦、 但是呢他还是为缉毒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还牺牲了。 嗯， 其实这个角色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原型的，就有一些缉毒警察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办法，最后呢确实也比较的遗憾。另外呢就是这还有一个坏人是卧底， 嗯， 就是一毒贩卧底到了这个一个烈士家属身边。 哦 啊，因为这个烈士吧可能藏了一些秘密，这毒贩呢也想找、嗯、于是从他家人身边下手。就米夏呢是好比是这个姑娘，我是这个毒贩是吧，我假装跟你好，接触你。 哼，我揭穿你。嗯，然后呢， 但是如果我跟你好你还是可以同意的，因为我们俩年龄差不多对吧。 哦， 你不是那种有恋父恋叔情节的那种人。 有的， 有啊。 我觉得你过于嫩了， 那你应该去演这个女角色。为啥呢？这个戏里安排了一个毒贩跟他处男朋友啊， 嗯， 结果这毒贩看起来呢像他叔， 像他叔， 怎么也得比他大个20岁吧。 哦， 这女孩在上大学。 哦， 人家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这个道中人了。 哦，江湖中人了 啊。对，你说这看的是不是有点出戏呀、 啊、哦，就是你觉得这么安排其实不大合理。 不大合理吗？ 哦， 怎么也找一个 年龄相仿的。 对呀、 啊、啊， 是 吧，家庭背景差不多的。 嗯， 那得戏这电视剧嘛就编呗，是吧。 这戏里还有一个卧底 啊， 这可能真的是警方高层，但是目前还不能剧透，大家猜一猜吧。大家如果看了这部戏的话、嗯、你认为谁是卧底？其实这种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很多朋友都会想还有谁是卧底，还有谁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人一个角色。 但如果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疑问， 嗯， 这样的怀疑，就说明还好他起码在吸引你是吧，他有悬念。 你比如说我们追的那风筝， 嗯， 对吧，大家就没有想到就是那个谁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个女 李小冉， 不是李小冉 啊，叫什么来着， 对吧，她竟然是国民党的特务。 对，那女的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嗯，她老公是一个影视公司老板 啊。对对对，罗海琼。 罗海琼、 哦、 是吧，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我觉得这戏可能就拍出来了，编剧编的就比较有水平。 对， 包括无间道也是这样， 就是意料之外，但是你细想呢又仿佛在情理之中。 是，但是目前我们还不好剧透啊，大家也可以看看嘛，看看这个卧底到底有几个。但是呢有评论说这个卧底多不等于好看啊，这以后还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接着来说。此外呢，如果大家认为这个戏还有什么想要吐槽的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明星脸是、 嗯、 这位朋友说我喜欢米夏还有夏明。 别这样刺激到我新人搭档怎么办。 那这位朋友肯定我了是吧，他说男主是眼神够贼的呀。 我并不认为阿德在夸你。 那阿德你说一句话吧。哎，你们我怎么了，我说你看脸也得看腿也得看身材，难道错了吗？ 我以为你会说内在 啊。内在嗨 啊，你只是上下位移了一下啊。 你比如说吧，最近播的那个流星花园 啊， 大家就觉得啊这个姑娘长得很好看，为什么那个腿是那样的腿呢？ 这姑娘长得很好看吗？昨天我还看了两眼呢，我觉得真没觉得真的。 所以大家说是不是摄像老师跟她有点过节呢、 哎、挺好的，她说是这粗腿美眉嘛、 嗯、 就是可爱是吧，走那个路线了 啊。所以你要对一个人真的喜欢的话，觉得还是要整体上面过得去， 就腿不好看也可以是吧。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下半段我们要说说陪读妈妈， 一会儿回来。 就她了。 啥就她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一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

富大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位朋友说，四点有戏是在这里互动吗？没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六个字，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明星脸？ 最好把明星和他的脸都说出来。 就说说明星，我们大概就能知道是谁， 哦， 是吧？ 大家想象一下他是什么样的脸，是吧？你说有没有最完美的脸呢？最漂亮的眼睛，最性感的鼻子。 完美是修出来的，人生是有毛边的，所以接受不完美，是吧，达达？ 总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 啊， 人生是毛边玻璃啊！啊， 人生是有毛边的，完美是修出来的啊， 哦！ 就总有腿短的搭档吗？是不是？ 哎呦妈呀！那你说如果让电脑来处理一下呢， 它可能很完美，但是你觉得可爱吗？就像比如说啊， 你站在我面前我就知道了 啊。啥？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很完美的五官摆在你的面前， 哦， 你会心动吗？ 我觉得我会啊。 会吧？ 如果是个很男神的话，那怎么可能不会心动啊？ 但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啊， 这就是他不完美的地方，毛边吗？ 嗯， 是吧？ 对，有的人就是长得很好看 啊， 哦，你比如说看抖音是吧，哎呀这姑娘太好看了， 哎呀千万别卸妆，哎呀， 是不是？ 所以不能相信表象， 哎， 是吧， 是 人还得处着看。 这位朋友说， 嗯， 春风十里不如你说舒畅， 哎，啊，舒畅啊， 他的名儿就给舒畅起的是吧。 我只听说过春风十里吹不动你啊。 那太重了还是因为 啊， 为啥呀？ 段子嘛，搭档，你这时候可以摁一下冷笑的效果器。 春风十里 啊， 吹不动你。 对啊，啊， 那是你的魅力不行， 是吧？ 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能吹动呢？ 是， 嗯， 弱柳扶风嘛，是吧？ 对，啊。 神奇说我喜欢佟丽娅，哎，佟丽娅挺好看的哈。 所以哈，啊，你说哈， 啊，嗯， 你想长什么样的脸，会不会也吸引什么样的人呢？要不春风十里吹不动他。 他就是相似相融，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嗯， 你说什么样的脸配什么样的脸呢？就是什么都不说，这两个在一起就会有好感，你对我有好感，我对你也好感， 夫妻相嘛，时间长了哈， 嗯， 这俩人生活习惯都一样，饮食结构也一样啊，哭的笑的时间都一样，他慢慢的就长得就像了。 嗯，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是吧？就是原来我记得 Facebook 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 啊， 在校园里面，啊，做这么一个网络嘛，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点赞嘛， 嗯， 然后呢就是选出最好看的人等等。 哦， 那是不是什么样的脸型在一起最匹配啊？以后大家相亲的时候呢，先不说话，咔掏出来两张照片看一看，如果不合咔走人。 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说用数据比对能比对出来的啊，有的时候这俩人是不是能对上眼儿，他和这个没太大关系啊。唐朵妈说，我闺女喜欢迪丽热巴啊，热巴是挺好看的。 山外有山也同意，她特别美， 啊， 超喜欢。菩提说， 嗯， 我们这一代女士很多人都比较欣赏的是寇世勋。 哦，相对是比较儒雅的，是吧？她绝对不是那种猛男，但是儒雅温暖暖男的那一款。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喜欢的那个脸一定和他的声音挂钩了， 啊， 然后你就会更喜欢他了。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些演员， 哦， 他其实都配合着他的表演， 他其实是全息的，就是他给人的一种感觉，而不仅仅是一张脸，是吧？ 全息的 咋了？ 投影投出来的。来效果器，终于学会了。 来，你跟我，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你学的多着呢。碧水蓝天说什么， 嗯， 啊？陈道明、于和伟、吴秀波，这都是他喜欢的。哎，咱俩这个我觉得差不多。 你看 吴秀波多可爱呀，多好看呀。 喜欢有点文化的，是吧？然后呢， 这不叫有点文化，就是有文化， 很有文化的， 有文化 又不是很瘦弱的。 哎，对，不能 又上点年纪的。头发还没有掉光的，不像徐峥那样的，是吧？ 不，徐峥和他们仨完全是另外一个 style 啊。 又不是那种很 有魅力的， 轻便轻浮的。 什么叫轻便轻浮？ 就是轻浮随便的 啊啊，所以叫轻便是吧？ 哎，是，那就行，这稍微重量级的是吧？ 嗯嗯。 哎，你看这位朋友就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孙俪和邓超就很配啊， 啊，很配，啊， 这种脸型很配 啊。 他们俩脸型，谁给我们解释解释，是什么样的脸型？ 他都喜欢，都是比较圆的田字脸， 嗯， 啊。邓超稍微有下巴有点突出。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 嗯， 你是喜欢什么样的明星脸？ 嗯， 我们接着来说陪读妈妈了。 陪读妈妈， 陪读 妈妈，这里面有他喜欢的女明星 李娜，哎，李娜的扮演者梅婷，还有你喜欢的明星， 谁呀？ 李娜的老公， 谁呀？许亚军啊？ 对啊， 我没说我喜欢许亚军老师啊。 他不是和于和伟有点像吗？ 哎，不像不像。许亚军那个感觉呀， 有点小坏， 稍微有点风流倜傥。对，就那个，他比较招人，就那样的。 那靳东不也招人吗？ 啊，不不不不，这 招的不是同一类 人。他闷着招，他不是明着招啊。 好，说到这个陪读妈妈，实际上这个戏呢，就是说反映的是这个两代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问题。 嗯， 那么只不过把这个场景放到了加拿大，因为他是去陪读了，所以这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文化的冲突。比如说这戏最近几集播了一个内容，就是有一天这孩子放学晚了，妈妈发现他喝酒了，于是大发雷霆，而且呢还怪他的这个房东的女儿，因为他们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比较好。 嗯， 但是这妈妈，就梅婷演的这妈妈，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姑娘，姑娘名字叫戴安娜，所以说呢他们俩就吵了一架。我们来听听母子吵架的片段。 丁一，你已经16岁了，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以后这种情况请你给我打个电话。 行，我以后记着了。 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就完了啊，人家罗盼已经一个小时之前就回家了，你跟戴安娜去哪儿了？ 什么，我跟戴安娜，不还有杨洋了吗？ 你别拿杨洋当挡箭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离戴安娜远点远点。他今天是不是带你喝酒了？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不会学好。 什么带我喝酒啊，我自己偷偷摸摸喝，人家还拦我呢，是不是我犯下所有错误都要归咎于人戴安娜身上？ 但事实是这样啊，从今往后都不允许你再跟他在一起。 什么叫我不许跟他在一起？我跟他交往是我的自由，你凭什么管我？ 就凭我生的你。我还是去劝劝吧。戴安娜，你却只会添乱的。戴安娜，你给我看。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妈，我希望你尊重我。如果你再执迷不悔，我请你出去，什么时候想明白什么时候回来。 凭什么出去？你糊了。 阿姨， 你来干什么？ 我想来帮依依解释一下，今天是我的脚受伤了，依依和杨洋帮我扶回来，所以晚了一点。你不要怪依依，下次我们会注意的。其他的事情我们先不说。你是不是带丁一喝酒？他才16岁，如果被查到被遣返，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自己偷偷喝的，跟人家戴安娜没关系。 都闭嘴。阿姨， first of all， 我没有带依依去喝酒。 And second of all， 你也知道他16岁了。 He has his own ideas， He can make his own mind， And he can be responsible。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英文，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外国人就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告诉你戴安娜，不要以为你是房东的孩子我就会对你客气。 你有什么邪火冲我来啊，你别对人戴安娜和药物喝料。 戴安娜，请你转告夏天，我们会尽快搬出这个房子。 搬？谁说要搬？ 我说搬就搬。丹娜，现在请你离开这儿，并且请你以后不要再对丁一胡搅蛮缠。 OK， Good night。 丹娜，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听好，从明天起，放学我接你。除了学校的活动，你哪儿都不许去。 你够了没有？ 哎呀，刚才这孩子一拳把玻璃镜框给砸碎了，手受伤了。 嗯， 大家听到那玻璃碎了的声音。 这梅婷这段演的还真是挺好的。 孩子演的挺好。其实我看这个 陪读妈妈，就是他比较真实嘛， 因为孩子毕竟这个演技不如大演员老演员那么丰富嘛。 嗯， 但是孩子演出来跟这个家长冲突那个戏啊，一看就是挺有生活经验的， 就是渐入佳境，一开始还显得有点生涩，现在越来越好了。 是， 嗯， 其实这段对话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 这个母亲太强势了哈， 是吧？ 嗯， 我就凭什么你？ 这个话我听着耳熟， 啊，这一条可以打败所有的理由， 嗯， 是不是？ 跟大家说个细节啊，上节目之前，就4点之前，我去办公室找我的搭档，然后搭档啊，当时正在聚精会神的看一本书，我说你看什么书呢？我翻开书皮一看，叫《情感勒索》，我说你这是要勒索谁呀？然后搭档怎么答的？ 天天被人勒索，是吧？ 啊，不想被人勒索，所以在看情感勒索啊。我觉得像梅婷的这种表现，这个母亲的表现啊，我生了你，就凭我生了你，我就要做你的主宰，你的所有的生活的抉择都应该由我来决定，这也是一种情感勒索。 对，这个勒索啊，他不一定都是拿着刀把钱交出来然后放你走，或者说你不给我我举报啊，不是这样。他有很多种，比如说我对你这么好你都不顺我的意，对不对？ 就情感的绑架和勒索。 还有就是那种自虐型的，你不听我的，啪打我一下，打我自己啊， 我自虐，我虐给你看。 对，你不听我的，我上天台。 咱们上集演的那个嘛，妈妈都哭成这样，你看妈妈多命苦。 对， 这也是一种勒索，是吧？ 然后那个被勒索一方呢，就会想，哎呀，难道我错了？哎呀， 然后就犯了， 是我造成他这样的，然后他就会被逼就犯，或者他会感觉到恐惧。哎呀，我怎么把我们俩关系搞成这样？ 或者压力山大， 啊， 有愧疚感。 是，其实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对话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白为什么梅婷刚才演的那个角色是那么的歇斯底里。下面这段话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就是两个妈妈之间。戴安娜的妈妈和梅婷，我们来听一下。 戴安娜，你给我听好了，他还未成年，你呢又盯得这么紧，你干嘛啊？让他们玩到这么晚才回来？你是无所谓，但是对他们来说就很过分了。真的是搞不懂世界上怎么会有李娜阿姨这么 stubborn 的妈妈，难道中国妈妈都这样吗？ 是啊，所有的中国妈妈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只要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只是觉得李娜阿姨应该多了解一下姨。 中国妈妈也不都这样吧？你妈妈， 你应该问我，我也是母亲了， 对吧？你会这样吗？ 我觉得我不会，随着我不断的学习，我要调整。虽然我可能我的妈妈有的时候，她也有这种倾向，我觉得啊。但是作为我们这一辈人，在为人父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观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根本的变化。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专家聊天的时候，他说呀，父母给孩子提供的这个环境就像土壤。只要这个土壤好，就你俩都比较健康，关系也很好，都比较阳光温和，待人接物都没有问题，这个苗在这个土壤里它不会太歪的，就你不刻意去浇它，不这个鞭策它，它自己也能长得很好。如果你们俩有问题，你自身有问题，你这个种子再壮，土壤不行，它将来也得长歪了。所以为人父母首先是自律，你好了孩子自然就好。 我认识一个创业团队，他们专门做改良土壤的。 哦， 回头我给你介绍介绍。 行，我搭档就是这样，每次和我接的都是珠联璧合，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明星脸？ 这位朋友 啊， 他说，我喜欢马伊琍和秦怡的脸，不过他们俩的眼睛是不一样的。秦怡的眼睛吧是美浓大眼，很有神，而马伊琍的眼睛是眯眯眼。 他是不是想说浓眉大眼 呢？哎，对， 对，打错了。 他说马伊琍的那个他马伊琶他打成的是叫做 他没打错，这条没打错。他说眯眯眼儿 啊，不是马伊琶的名字，他写的是尔玛丽丽，很有意思啊，是眯眯眼，很挑人， 就挺勾人的，确实是有魅力。我挺喜欢那种眯眯眼，你看周冬雨也那样，就是他不是那种大眼睛的。但是那双眼睛很有魅力，一笑啊，你的心都酥了，是吧？ 就眯眯眼，它会让你心酥，变成一条缝儿之后会很勾人。 变成一条缝儿，你这种形容太不美了，大娘，你可以说， 因为我们 笑成一个小月亮，你还说变成一条缝儿之后，这什么呀？ 因为我没有体会到这种被勾的感觉，你知道吗？ 你这不是一直防情感勒索吗？你没有被勾，说明你自己没魅力。知道吗？ 可能证明我潜意识里不太喜欢眯眯眼。 你不喜欢眯眯眼啊？ 可能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大。 啊，所以你喜欢 都想找自己没有的，对不对？ 也不一定啊。 啊，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所以你喜欢大眼睛的、是吧？硕大的眼睛。 回到这个话题里来哈、这个后来李娜也反思了，我们来听一段她这个反思后的这个和孩子的抱头痛哭的录音。 对不起。对不起啊。